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我们继续说圣诞节的花絮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姜饼小人的等待》。让宝宝们亲手制作一个小姜饼，是那天圣诞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姜饼啊，是西方圣诞的一种传统的点心，制作工艺呢不算复杂，人们可以在家中 DIY。姜饼呢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造型，就像所有的饼干一样。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饼干里都会包含一个动人的故事的，但是姜饼有，而且不止一个版本，不止一种说法。妞妞先来给大家讲一个有关姜饼的故事。故事里说的是一种人形姜饼，我们叫它姜饼小人。这个故事发生在世界大战的过程当中，具体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妞妞并不清楚，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理解这个故事。我们需要了解的仅仅是这样一个背景，那就是战争。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几乎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战火之中。带着这个背景，我们来讲这个故事。在欧洲的一个小镇里，有一个甜点屋。甜点屋的主人是一位老奶奶，她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小镇的，人们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许多人都知道老奶奶开的这家甜点屋，而且人们最喜欢的就是甜点屋里做的姜饼小人。老奶奶做的姜饼小人永远只有一种造型，那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至于这个小姑娘是谁，为什么老奶奶只做这种小姑娘造型的姜饼，没有人知道。老奶奶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守着她的甜点屋，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做着小姑娘造型的姜饼小人。她还把这手艺传给了年轻人，这样即使自己有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甜点屋和这种姜饼小人依然可以存在下去。至于为什么，直到他去世，他都没有告诉任何人。尽管如此，这个甜点屋和这种小姑娘造型的姜饼小人却像老奶奶希望的那样一直延续了下去。当战争过去之后，这个小镇成为了一个旅游景区，每一天都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游客们也像小镇的居民们那样爱上了这个甜点屋和甜点屋里的这种姜饼小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几乎已经没有人再去追究姜饼小人的故事了，就连那位老奶奶都渐渐地淡出了小镇居民的记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游客来到了这个小镇上，来到了这家甜点屋，买下了一块姜饼小人。这位游客久久地望着这块小姑娘造型的姜饼小人，那种专注让周围的人都很费解。许久，这位游客从怀里掏出了一块小男孩造型的姜饼小人，跟刚买的这一块搁在了一起。这是一对姜饼小人呀。捧着这一对姜饼小人，这位游客跟人们讲起了一个流传在他家乡的故事。他的家乡也是一个小镇子，离这个小镇很远。在他的家乡也有这样的一个甜点屋，那个甜点屋的主人是一位老爷爷。老爷爷的拿手甜点也是姜饼小人，所不同的是，老爷爷一生都只做小男孩造型的姜饼小人。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为了等待一个人，那个人也会制作姜饼小人。因为战争的原因，他们走散了，但是在分别的时候，他们之间有一个约定，那就是在他们重逢之前都只做一种造型的姜饼小人，一个做小男孩造型的，一个做小女孩造型的。如果有一天姜饼小男孩遇见了姜饼小姑娘，那么他们就又能在一起了。 关于姜饼小人的故事很多，但是妞妞最喜欢这一个。妞妞跟一位朋友说起过这个故事，朋友听了很久没有说话。妞妞问他，你说为什么老爷爷不去寻找老奶奶，或者老奶奶不去寻找老爷爷呢？朋友说，也许他们担心离开了，一旦对方找到这里，就又错过了吧。妞妞想了想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对不对？朋友点点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朋友说，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妞妞接着他的话说，因为有一种轮回的味道，而且是一种天道酬诚的轮回。朋友笑了，他低下头，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喜欢这个故事结尾的那句话，如果有一天姜饼小男孩遇见了姜饼小姑娘，那么他们就又能在一起了。朋友抬起头望着妞妞说，妞妞呀，再讲一遍吧，我们再来一个轮回好不好？妞妞笑着答应了他的要求。